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现在呢到了周末的时间，周末的时间我们就要请来特别的嘉宾，相信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微博也知道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谁了，所以一开始咱们也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向咱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在我的旁边是今天呢来到我们体坛夜话做客的两位主角，北控男篮的队长于长栋，欢迎于长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北控男篮于长栋。 另外呢在于长栋旁边是队员张帆张科比正好这个电脑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视线给挡住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的张帆。 另外在我旁边呢还有我们一直在采访北控男篮的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位球员也辛苦来到我们这儿，上午还在训练，然后还要来我们这儿做一期这个直播的节目。 而且呢不光是上午训练，刚才和于长栋在聊，就在间歇期这段时间呢老马安排的是一天三练， 对 是吧。是能不能是因为就是来晚上来这儿来夜话跟老马说就是晚上不练下午不练了今天正好是下午歇半天。 也没有吧，因为最近练的确实也比较辛苦然后老马也说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才能再冲击一个更高的强度。 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呢看到于长栋和张帆做客体育广播直播间，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同时呢在第二阶段的比赛12月25号将会拉开战幕。第二阶段呢还有很多的强手，北控可能要跟他们去碰一碰，所以呢也来展望一下第二阶段的比赛。当然呢在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当中也已经是开通了，我们的聊天室也同时开通了，大家呢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向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北控的队员于长栋和张帆来提问。当然首先呢先来说一说第一阶段吧，肯定是要做一些盘点的工作了，因为第一阶段的比赛13场7胜6负，目前呢俱乐部排在第10位，和咱们北京的另外的一支球队北京首钢队两支球队呢排名紧紧的衔接我知道在比赛赛季开始之前俱乐部提出来的目标是冲进季后赛，同时呢还要锻炼新人，就是两个目标我觉得提的还是挺高的。那从目前排在第10这个位置7胜6负这一个成绩，不知道二位球员怎么来评价第一阶段咱们球队的表现。 我觉得第一阶段的话我们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任务了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能做得更好然后有两场比赛也是比较遗憾吧，像打山西还有打广州，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比较多然后罚篮也各方面也没有不特别稳定都是小比分的情况下然后输给了对方。如果说我们这些细节处理得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会更好，不可能是7胜6负的这个战绩，可能会排名还有战绩可能会更好。 那张帆呢队长是觉得还能更好 我觉得也是吧，然后成绩还比较满意吧，7胜6负然后就像东哥刚才说的一样然后可以更好吧，有2场球还是没有拿下吧。 那就先从这2场球来说吧。刚才呢于长栋也特别提到了这2场比赛，一场是打山西，其实跟山西打了2场比赛对吧，在第一阶段最后的一场比赛也是面对山西，但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两个队 第 一次交手那场比赛。 对，我说的两个队应该是在山西的话是第一场比赛，那个广州的话也是第一场比赛都是小比分然后输的。 广州呢因为应该在第二阶段好像还和他们再有一次碰面，咱们还有机会再把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是98-102 输了四分球，把这个遗憾给解决。先说这场球呢，刚才于长栋提到的就是失误和罚球，但是打广州这场其实咱失误不多。我看了一下这个技术统计啊，这场比赛12个失误是咱们打到现在为止13场比赛单场失误最少的那一场。但那场比赛的问题就是罚球，罚球呢30罚19中，30罚也是打到现在为止除了打新疆，那就是打这个于长栋西直母队那场比赛，咱们39次罚球，另外就是罚球第二多的一场比赛，但是30罚只有19中，63%的罚球命中率。罚球是那场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你要丢了11个罚球，咱们最后输了4分球。在直播之前，我还在和于长栋在探讨这个罚球的问题。今年在听众当中，很多的球迷说这个罚球，这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职业球员啊是白给分的。那不知道于长栋怎么来评价这个罚球在比赛当中出现的状况？ 其实罚球作为我自己来说吧，这几个赛季也不是特别稳定 啊。 我觉得其实有些球迷也说了，说你们这个罚球是怎么练的，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 就先说说罚球平时怎么练。 对， 就是在那儿就是罚吗？还是说有一些其他？ 我们现在就是说老马给我们要求就是连罚就是罚连进10个 啊， 如果说你其中有一个断了，就要跑一个10秒钟的那个 折返、 啊、然后再重新从一开始 啊。 其实也是挑战我们的一个心理吧。其实我觉得每天也在练习这个罚球，也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努力或怎么地、 啊、不是说不练，是吧？ 对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心理上的那个比较压力比较多吧，还是心理问题吧。 心理上的这个稳定决定了当时罚球的时候是劲儿呢，还是说是手型呢？ 基本上是心理控制了你的手型。 那我因为现在是这个赛会制嘛，没有、基本上没有球迷，要有了球迷会不会这个影响会更大？ 对啊， 有球迷影响会更大， 对吧？ 这个太对了、你像说实话， 尤其客场， 对， 我就知道新疆的客场，因为当时这个采访北京首钢的时候去过新疆的客场，在新疆客场的时候能够看到当时红山体育馆那个场地离篮筐也近，是吧？客队到那儿去投篮的时候，后边球迷那个干扰声，而且他那个也是篮筐后面那两个看台是这个广汇的这个球迷看台， 对， 那个压迫性确实挺强的。 对，你要在五棵松打的话，压迫性你更强 啊。 有的 人多是吧？ 有的球员你看3步3都出来了，那不就是说实话心理产生了变化吗？你可能说实话练的时候根本不存在的。 那张帆呢？张帆罚球的命中率一直还都是保持的非常稳定。 我觉得罚篮嘛，然后就像栋哥说的，跟心理也有关系，然后跟场上的对抗啊比较激烈，尤其是他们内线、你看内线的罚篮命中率都比较低吧。然后他对抗比较激烈，然后手上的感觉啊到时候就会差一点，然后体能也会下降。这方面 就你怎么来评价自己的罚篮？ 自己的罚篮就自己投篮本来就自己的一大优势吧、然后投罚篮肯定就比较好一点吧。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你看张帆吧，你也评价一下罚篮不错哈。就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个电脑打开了，看了一下到现在为止联赛的，就是咱们队的罚球命中率。后来发现于长栋比张帆高， 不能吧？ 真的，你看现在这个场均的罚篮命中率，于长栋12场比赛嘛，平均每场3次罚篮命中2.3次，75%。张帆呢？命中率是71%，比你还低4个百分点。你看，就是反而就是我们都是感觉好像作为外线的这个投手，在罚球的环节当中，是应该命中率更高的。但实际上好像因为你获得的罚球的机会是不一样的，内线获得的罚球机会其实是更多，那就是当你罚丢的时候大家会印象特别深刻，对吧？因为张帆一场比赛可能平均我看这个数字1.8次罚球，那就是一场比赛平均下来罚2个，可能会有中间有那么连续的2-3场比赛，因为是在外线投篮，可能不去站上罚球线。但是内线球员几乎每一场比赛你都要去站上罚球线。 对，因为我们内线说实话，这个防守那个竞争呀什么的各方面要位啊、特别激烈，所以说篮下冲撞也比较多，所以说可能产生的罚篮就比较多。像我和王少杰还有周雨辰，我们这些罚篮、还有孙东林这罚篮是比较多。恰巧可能就是说我们。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吧，可能就是我们还要更加多多的去练习吧。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数据和我们看比赛的感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哎，刚才我还是觉得，哎，这个张凡发球应该是特别稳啊，结果一看，还是队长罚的更准。 他，我感觉是他现在因为是我们球队的主要得分点， 嗯， 他现在的就是说对他防守的人，其实有时候可能会不是一个人在防他，可能是两个人防他。 嗯嗯，尤其是在球队这一段时间能没有核心小外援， 对， 对吧？ 对对， 外线咱们本土球员持球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个防守的夹击就会更强。 对，然后他要防守，然后要进攻，所以说，而且还要在就是说对于在对面的防守下， 嗯， 就是说摆脱呀各方面，他其实体能消耗的非常大，而且他上场时间还比较长， 嗯， 所以说你也可能看到说他这个赛季可能稍微就是说低了一点， 啊， 我觉得他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应该是。 对，这个赛季你看之前在北控的第一个赛季啊，罚球命中率100%。对，给你做一个， 人家都，人家都说着挑事儿，这属于这属于挑事儿了。 对，但是呢，刚才余长栋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像张帆在外线会遭遇到更多的这个具有压迫性的防守，所以呢，可能大家就会换过来说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说的两场比赛，一场是打广州，是因为我们在罚球当中出现了一些起伏，非常遗憾的输了四分球。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面对山西，面对山西那场比赛97-102输了5分，嗯，但是那场比赛呢，我们是出了21次的失误。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那场打新疆的时候，就已经是有27次失误球了。我记得当时于长栋也说过，就是这么多的失误球，而且那场比赛我们还赢了，应该是20多个篮板球。 对， 就那场 篮板球赢的比较多， 哎，但是比赛打的是非常的艰难，打了一加时。 对 啊，加时打了11-0才赢下了比赛。所以失误球也是在第一阶段当中，咱们的球迷对于北控提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你怎么来看待球队的这个失误？ 失误方面，其实12场比赛吧，基本13场还是12场， 十三场比赛 基本上都是说， 嗯， 都是居高不下。 嗯， 我觉得首先你要找一些客观的原因吧，应该说我们的队员比较年轻。 嗯， 然后说实话，这些后卫啊，像廖三宁啊， 嗯， 王俊杰啊，可能就是说，也是像廖三宁是第一年打 CBA， 廖三宁其实那个王俊杰是第二年。廖三宁是第一年打 CBA， 王俊杰是打的在以前前八一，他打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嗯，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训练中练的可能是不够，还是应该再多加强一些训练。所以说我们失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这休赛期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练习这个东西。 嗯嗯，其实我再给你找一个借口没关系，就是说失误不怕是吧？你看现在看 NBA 勇士厉害吧？勇士是在联盟当中失误特别多的一支球队。对吧，就是当你打出一些希望去提速打转换的时候，我们的外线的控球的两个后卫都是，一个是年轻，另外的一个是他们都是在今年加入的球队，他和像你们内线的这些球员之间的默契度还需要更多的比赛去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磨合，所以这个失误呢是需要去通过一些比赛来修正的。我看了这个数据，刚才提到咱们失误多，这个赛季确实失误不少，但是在临近第一阶段结束的三场比赛的时候，这个失误数降到大概15次左右了，就是连着三场比赛都在15次左右，就已经回归到这个数字，应该是不是老马可以接受的，或者球队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15次左右。 对对对，然后老马有几场比赛说我们今天的失误控制得非常好。 嗯， 其实我们每天也就是说对这个失误也回去看一些录像， 嗯， 老马专门把这些失误就是给我们摘出来让我们看录像，然后分析，然后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然后去在比赛在训练中把这个东西改掉，所以说我们的失误就是说也在减少。 嗯，那说到失误这个话题呢，可能在外线，刚才余长栋已经提到了，张帆作为球队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进攻点将会遇到更多的夹击，那你可能在外线感受到的防守压迫性就会更强了，而且比过去的两个赛季应该是感受到更强了，因为以前还有外援，对吧？外援可以吸引一些防守，给咱们本土球员创造空间，现在就需要你自己去创造进攻的空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来把这个控制失误和自己完成自己的进攻来结合起来？ 主要还是训练嘛，训练要加强更多的技能嘛，比如突 突破以后的、 啊、还要再升级是吧？ 对，突破以后给队友去创造机会啊。 嗯， 比如人家两个人要来包夹我，然后我跟栋哥我们俩搭档拆在场上的话，就以内以外搭档拆、 嗯、 如果他的人上来包夹我，我要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然后让他去完成那个进攻。 但是就是这个挡拆的配合，平时训练当中你们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这个配合的时候会有区别吗？比如说你和于长栋在做挡拆的时候的这个战术安排，和你和孙同林啊和邵杰啊，应该是不是还有一些具体的不一样、 嗯、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像栋哥就投篮比较准嘛，他有的时候他就拆开到外线去投三分干嘛的。像肘子啊然后邵杰他们就、 嗯 篮下吧，然后他们就更多的是顺下到篮下，然后去完成自己的进攻嘛。 嗯，那这个老马对于你在外线持球的这个人有什么要求吗？ 持球员你要就利用自己的特点，首先你要个人攻击吧，个人攻击你能吸引对方的防守、 嗯、 然后吸引防守以后你要第一时间把球给传出去给队友。 嗯，刚才咱们是说了在第一阶段比赛的两场印象比较深的可能会去拿出来总结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球吧，我相信各支球队在做赛后复盘总结的时候会不断的拿出来在训练之前去看录像分析这些问题，但一些打得好的比赛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心目当中第一阶段十三场比赛有哪些比赛打的是比较，咱不能说完美是吧，但打得比较出色，印象比较深的。 我觉得其实打山东吧， 山东第二回合打山东， 第二场打山东、嗯、其实第一场我们大比分输掉了这场比赛、 嗯、 然后第二场的话就是说我们也看了一些比赛录像嘛，然后再加上第一场比赛那个哈斯没有打， 嗯， 第二场比赛有了哈斯我们内线有了一个制高点， 嗯， 然后也能就是制约对面的内线，然后再加上我们小将，然后那个小将的一个爆发， 嗯， 然后那个马勇的爆发， 马勇、哎、 对，然后科比的稳定发挥 啊， 然后我们那天也篮板，然后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还是不错的，对我们信心方面都有一个提升， 嗯， 然后也展现了我们这个球队第一场输了一场山东的话大比分输掉，我们也没有失去信心，第二场比赛也体现了我们这个球队的一个凝聚力和团结，把这场比赛第二场比赛拿回来了。 嗯，那除了山东这场呢，张帆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个比赛？ 吉林吧， 吉林。 其实如果看球的都知道，去年其实吉林第一阶段全华班打的时候其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然后今年就状态稍微差一点吧，也有起伏，然后我们就第一场打吉林上来好像第一节我记得就让他们得了十分球吧，还几分球， 第一节是27-10 是吧， 哎，单节十分，上半场比赛一共是拿了26分嘛，第二节13分。 对、 嗯， 我们就防守端做的特别好，把他们限制的， 嗯、 不管内线动个协防啊、封盖啊，还有周雨辰的封盖，让他们基本上就进不了球都。 嗯， 然后那场球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上来就把对方给打碾下去了一下。 这十三场比赛，如果要问李维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一直跟队的记者，但是虽然今年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哈，通过这个转播来看， 我刚才还聊天，于尚栋说还没有在这个主场咱们这奥体打过球呢。 啊， 我是从来没去过赛区，自从这个疫情之后还没有去过赛区，但是确实场场都有关注这个球队。我觉得，也像刚才说吧，还是山东第二场，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因为我们第一场， 嗯、 因为那是赛季第一场比赛嘛，当时输球之后，其实能够在第二场很实现完美的一个翻盘，应该说那场比赛大家觉得确实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感觉和节奏。怎么说呢，反正刚才说这个7-6，我也觉得少了点，如果到9-4是不是可能大家就满意一点，或者说是8-5可能也稍微好一点，毕竟我们不能都赢下，但是整个感觉吧还是说基本上完成了俱乐部一个基础的预期，但是我们想更好一点，就是有一些比赛尤其这种排名竞争的对手之间 就是 应该能赢下来好一点。 山西和广东 广州 山西和广 州, 广州 这两支球队本来就是在咱们季后赛竞争当中是相互直接竞争比较激烈的，所以这三场在第一阶段的失利呢有点遗憾。嗯，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就是咱们在打一些实力比我们弱的球队的时候、还是把这比赛都拿下来了，这个应该是和过去的几个赛季区别比较大的。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会觉得北控呢打一些强队的时候也会打出非常精彩的比赛， 但是有时候打弱队呢容易出现一些自己的问题出现起伏，但是从第一阶段的十三场比赛来看，该赢的咱们都赢了，你打的相对你说实力弱一点的像同曦啊，两场比赛咱们都拿下来了，打新疆当然有点起伏，新疆今年呢现在从排名角度来讲比较靠后，咱们那两场比赛咱们也都是拿下来了，但是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呢还是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第一阶段可能强一点的是辽宁和广厦， 对， 但是相对比较强一点， 对对对， 嗯，那刚才我看到在微博当中啊，也有一位朋友说科比的发挥啊非常的稳定，那就得说说科比啊，张科比作为球队当中现在算是球迷说大腿级的人物了啊，在得分榜上本土球员排名第五，场均20.5分。刚才于章东也说了，出场时间也多，场均出场时间37.8分，在整个联盟当中场均出场排名第四。那怎么来评价在前面13场比赛当中你自己个人的表现？ 个人的表现吗？其实还 首先和科比这个名字可以画上等号了。 那没有，主要还是队友的支持吧，给自己很大的支持，然后还有教练组对自己的信任吧，然后给自己更多的球权吧，然后给自己安排更多的在场上安排更多的战术吧，然后自己才会有这个发挥。 嗯， 然后主要大家也看到，就俱乐部吧这方面也都给新人特别多的机会吧。 嗯， 然后自己当时4年前如果来的话也算是个小将，当时21岁。 嗯， 然后给自己这么多机会，然后自己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嘛，然后到现在就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点进步吧。 啊，一点一点 进步，这一点说的有点太谦虚了， 谦虚了。 对， 我记得当时第一赛季刚来的时候在奥体是主场打谁，最后你那个绝杀 打广州， 广州吧， 啊， 对， 老东家 啊，对对，都是对阵老对阵都是对阵老东家，有神奇的发挥啊！那个球，我们当时真的在看台上都疯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嗯，就主要是对对手太熟了。说这一点进步，你念一下这数据就知道这一点有什么样的了哈。你看第一个赛季7.7分，第二个赛季8.3分，就是来的前两年是属于融入这个球队的。从去年的时候呢，从8.3到了15.1， 翻倍了。 哎，然后今年从15.1上升到了20.5，而且呢，连续这两年的三分命中率都超过了40%，是球队当中非常重要的外线投篮点啊。而且最大的一个变化，一直在强调，在第一阶段比赛呢，我们没有外线的控球的小外援，所以呢，当持球主动进攻的发起的时候，更多的球权还是交给张帆了，由他去来自主进攻，所以他遇到的防守的对立面也比以往可以说更强了。 对，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各项的数据当中，其实来看一看都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升的。那于长栋怎么来评价这位在北控目前阵中效力时间最长的老球员？ 其实我觉得张帆他是一个非常一个低调， 嗯， 努力，非常刻苦的一个球员。然后从我来了这两个赛季吧， 嗯， 我对他看了一些东西，我感觉他训练，就是说在夏天的训练，他自己请了一个，就是说，技术训练师 啊。 然后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训练，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政客，他有自己的有限的时间，他自己在加练一些自己的投篮、运球，还有自己的个人技术。这也是他自己，就是说这个20.5分，这是他自己刻苦努力训练得来了一个那个结果。 对， 我觉得这是对他自己的一个认可 回报。 对对对， 嗯。那张帆呢，就是你觉得你升级啊，现在请了专门的这个技术训练师，他给你带来哪些技术上的提升呢？ 带来主要是运球和结合球的能力吧，嗯，但自己的失误还控制不好，就像东哥说的，就遇到的防守啊压迫性更大了，然后对方两个人包夹，然后自己的出球比较慢吧，然后自己这个方面在第二阶段我觉得需要加强，就控制好失误，给队友去多创造机会，利用自己的进攻。 嗯，那你以前一直也是打2号位的对吧，等于是你打这个位置就是以攻击篮筐投篮为主，那现在可能增加了一些需要去串联球，有时候看好像就甚至承担起了1号位的一些责任。 主要这个 今年就小外援还没有到位吧、 嗯、 然后就在场上没有就很好处理球的那个人吧，然后自己就要去担当的更多吧，然后帮助球队去拿下胜利吧。 但确实呢，一直也在提咱们北控这支球队哈。刚才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像俏，他是老马的忠实的这粉丝啊，一直也是支持咱们北控男篮，说每个队伍都会有阶段性的问题，失误呢肯定会随着咱们年轻队员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减少的，这肯定是需要通过训练不断的加强磨合，年轻球员的成长，让这支球队的整个的进攻的运转就更加顺畅。就像刚才在来直播间之前，咱们也聊到一些现在老马使用的一些以前没有怎么用的训练方式，比如说联防是五个人都是拴上绳，保证五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啊，包括一些可能其他的科技手段使用增加到训练当中，能不能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嗯，首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说科技吧， 嗯， 然后就是说它是一个能控制自己看到自己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它能看到自己的心率， 嗯， 也能看到你这堂课就是说消耗的体能，然后实时监控自己是否到达了一个量，然后是否从低谷到了高潮这种一个量。然后防守方面就是说老马也是引进了就是说用皮筋把我们五人拴在一起，然后来练这个防守。防守其实是一个团队的防守， 嗯， 其实我觉得你团队防守就是你漏我补， 嗯， 然后在这方面我觉得那个皮筋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科比动了， 嗯， 然后我这边没有动，那个皮筋就会比较紧，然后我可能慢了一下，我就一紧我可能就我也过去了、 哎、 就是说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作用， 嗯，让大家呢在相互的训练当中养成这样的一个整体移动的习惯， 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啊、嗯、这样看一看就是这个皮筋啊，包括这个高科技的设备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呢这个成果怎么样啊？那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说四十天一个间歇期是很长，但是对于一支球队整个的进攻和防守体系的打造呢，那不是短短的三四十天就能够明显的发生改变的，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啊。我们也是聊了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的一些细节哈，也看到在微信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呢还提到了咱们其他的一些队员，比如说像廖三宁， 廖三宁自己来了。 啊，是吗？ 在微还有李元龙和廖三宁都来了，跟你们俩问好呢。 那、不是，关键是有人这个问廖三宁的 问题。对对，他们就看见来了就开始问 啊、哦。 对， 那一会儿 我刚才也看到了。 对，在节目的这个第二时段的话，就可以来聊聊，就是在这个微博那边啊，微博那边没有在这屋的这个几位年轻队员他们的发挥。另外呢，也有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着急的球迷说，这得让这个队长聊一聊在第二阶段咱们球队的目标啊。这第一阶段咱还没盘点呢，就开始直接把这个目光投向到了12月25号第二阶段开始的比赛。一会儿呢，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会和于长栋和张帆还有我们的专项记者李维一起来聊一聊球队的新人和第二阶段的目标。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呢，又回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好，在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呢，我们是邀请了北控的球员队长于长栋和队员张帆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北控男篮的这个赛季第一阶段的比赛，13场比赛，简单的做了一个分析点评。在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当中，将会面对更多的强敌。同时呢，在第一阶段的一些年轻人的表现，来听一听啊，我们的球队。两位，一位是在队里面效力时间最长的张帆，另外呢是球队现在是老大哥年纪最大的于长栋，是怎么来点评这些年轻人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到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也可以看到视频啊。刚才这儿就有这个在微博当中说，觉得两位球员在这个视频当中看起来好像比在电视上看起来要瘦啊，是吧？后来于长栋的这个回答特别，我觉得特别好啊， 特别职业， 特别职业。再可以再回答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训练比较刻苦 啊，对，确实这段时间训练强度很大， 对 吧？ 一天三练 啊， 对， 也是这个老马特别在这个间歇期制定的训练计划吗？ 对，然后也是教练组吧，然后针对我们个人的一个缺点，还有第一阶段的一些失误呀、罚球呀、个人技术呀。晚上主要是练一些罚球、个人的技术，还有一些投篮。 嗯， 对。 那三练，早晨、上午、下午和晚上。 对对对。 啊，那等于是上午和下午的时候会练更多的战术方面的东西。 上午的话，我们就是说团队的一些战术啊训练。 嗯。 然后下午的话，主要是力量和体能的训练。 啊，然后晚上再一些基本技术。 对对。 啊，就怪不得把咱们的球员都练瘦了。是吧？然后老马自己他这个反正体重好像没怎么控制下来， 他的体重只会越长。 对，那天好像上次这个公开训练课去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说老马这个肚子也起来了，然后呢感觉好像胖了点似的，他自己还说呢，说北京的这个吃的太好吃了，所以说不当球员之后可能一下就会稍微胖一点，是吧？ 嗯，这边呢还有在微博当中啊，阿康在问张帆哈，说想问问张科比开微博没有？ 没有，目前还没有 啊，就是还没有接触这个，其实社交媒体是吧？其实让我想起来今天上午看那个 NBA 的一场比赛，就是森林狼那个爱德华兹，就那个小状元，就特别壮那个。说现在还使那个最老式的那翻盖手机呢，你不会像那样吧？ 二G时代， 对， 二G时代 比较怀旧 啊。其实也还是为什么没开呢？就是自己还对社交媒体保有一段的距离， 也没有吧？ 也看是吧？ 就用微信， 啊、 然后没事的时候会看看抖音啥的 啊。微博已经是老同志使用的平台了，是这意思吗？ 没怎么上过， 就是有其他的，微博没有，大概这意思。对 对对对，社交媒体还是有的啊。另外这边呢，还有朋友说，张帆一直是踏实低调，非常的难得，因为平时的训练也能够看得出来，包括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肯定于长栋他们更了解，包括李维在采访当中也接触的会更多一些。 嗯，确实，我觉得。就感觉特别踏实，每次就甭管是看比赛还是包括就刚才我们节目之前跟张帆去采访的时候聊了几句，我觉得包括长栋都是非常踏实的球员，现在感觉这个气氛就特别的好，就是说大家都是想把这个球打好，首先想的是球，并不是说哎呦像张帆说了我现在这数据翻倍似的涨，我马上我赶紧开个微博，我一下这粉丝全过来了，所以还不开，这就证明一点，就是说我先把球打好，以后即便我开微博或者怎么样，也是为我自己一个宣传的平台，但不是说让我去膨胀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是可能，俱乐部包括主教练给球员传递的一种信号，球员自律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个时候涨球的时候，更应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这种心态。 刚才也有朋友不是说到廖三宁啊。来看这个直播了是吧？ 看的，刚才还有李元龙、廖三宁都在看 啊， 就有还问你们好都。 对，有家里人呢也跟他们打招呼了。那说说咱们今年的这两位，就这几位吧，新人、年轻人。其实今年年轻人真的还是挺多的。廖三宁，上来的其实王俊杰，就是上个赛季虽然来，但是这个赛季才开始打。这个李伟浩是吧？包括。 转会来的内线的这个，其实也不年轻了，是吧？想突然一下在嘴边上， 孙思瑶， 想起孙思瑶， 孙思瑶， 孙思瑶其实跟张帆年纪一样，对吧？25岁啊、嗯。再有就是像马勇这个赛季的这个爆发， 对对对， 其实很多的新人，其实易华了，今年打球的上个赛季在队里面能打上球的有一半。 没有一半吧？ 没有一半， 没有一半， 一半都不到，剩下一大半都是新人。 对，就是 啊、 就应该就科比 啊， 我杜林、 嗯、 邵杰， 邵杰， 嗯， 那 肘子也算吧，肘子上个赛季后半段打了 五个人，也没到一半吧？ 啊，还真是， 就在五个吗？ 对，还真是。 还有一个侯一凡 啊，侯一凡， 侯一凡， 侯一凡， 也差不多就一半吧。 啊，六个人啊。确实今年的这个阵容变化比较大，那这几个新加入咱们球队的球员作为老队员怎么来点评他们呢？没事敞开批评，他们在那边听着呢。 我点评一下廖三宁吧。 你只能说他们，他们说不了你。 我说一下廖三宁吧。其实第一阶段大家也看比赛了，可能说他的失误呀或什么比较多一点，或者三分命中率比较低。 嗯， 其实在我看来这休赛期这段时间，他也效仿了科比。然后他也在北京请了一个训练师，然后每天晚上就是说有一个专业的训练师在带他和科比，他俩是一个训练师，两人自己请的。然后呢就是说也是在他们这个主课训练完以后自己加练。我觉得廖三宁的话第二个赛季应该三分命中率肯定会提高， 第二阶段 肯定会提高、 这个 不会像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我看看三宁这个三分命中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啊，不到30%，平均每场比赛投中不到一个，就他确实投的也不多啊，因为他还是以突破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的手段，但他的传球的大局观呢？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嗯， 他的传球大局观，我觉得现在是我们队里上后卫组应该是比较好的吧？ 啊， 对， 那。就是他和王俊杰两个人这两个后卫之间就是在咱们使用上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俩有两人都有各自的特点， 嗯， 然后老马我看也会在通过就是说场上一些情况来调配他俩的使用， 嗯 嗯，他俩特点我觉得王俊杰更明显就是说他的防守会更好一点 啊、 嗯、可能廖三宁对这个防守包括他年龄也比较小， 嗯， 可能身体素质上可能稍微差一点，还需要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可能会有他的防守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嗯， 王俊杰的话，他年龄虽然不大，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各方面条件啊，身高比较高，他防守还是比较好的。 嗯，另外他之前可能打的比赛还是相对还是多一点，是吧？ 嗯，可能 在青年队的一些比赛，国青的一些比赛， 对， 是是 因为廖三宁不是那个叫王俊杰，国青呀、他也打了很多国际比赛，然后对这方面也是。对他自己个人经验方面还是有增加的。 嗯，那就想问问科比啊，最近这个廖三宁三分跟着你一块练的怎么样？ 有长进， 有长进， 真的在训练当中也可以看 出来 啊。 然后廖三宁，我觉得他确实非常有天赋吧。然后毕竟他这个年龄摆在这边，然后像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还打不上球呢，然后他得非常感谢这个北控俱乐部吧，然后培养了他，给他这么多机会，然后让他可以在 CBA 赛场上表现自己。然后首先还他自己非常要好吧，你看他知道自己的三分命中率不足，他就休赛期就跟我一起找个训练师，然后来加强三分这方面的训练吧。 嗯，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我就记得他好像，赛季初说的他一目标是10分6助攻数据，现在正好是达到了这个数据。 因为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得分多， 对， 是吧？然后第二场比赛助攻多，就是这两方面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确实是，然后还说了第三句是要拿这赛季的联盟最佳新人。 最佳新人， 对， 其实确实 现在确实这个数据上是 机会 很抢眼，对， 嗯。那另外呢，马勇是在这个赛季当中三分线上突然站出来了，就是和张帆一样，能够在三分线上给球队做出更多输出的球员。可能大家以前对于他不是很了解。 他也是在八一队过来吧，然后其实，比赛的一些经验还是欠缺吧， 然后但是这孩子就是说他训练比较刻苦，不管是在力量方面还有在就是说政课上面训练是比较刻苦的，然后他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说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在他在给那个内线喂球方面还是需要有些提高 啊。 对， 他还是更多的是以一个投手的身份出现的是吧？ 其实他防守也还可以， 防守 也不错。 三D 啊， 这 现在很多的教练都喜欢的是吧？三D 球员，那张帆呢？你觉得这个外线的搭档，因为他是会打到三号位是吧？和你还是可以在场上共存。 我跟他还有侯一凡，我们三个人就外线基本上就我们三个上的比较多吧。然后就大家状态好，三分投的准，也可以更多的给对就。 给内线一些空间了， 对对对， 是吧？ 内线空间，然后对那个球队的帮助也更大吧。然后他们两个要就投得准了，也会就帮自己就吸引一点防守啊，自己的防就被防守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就。所以他们俩必须得在比赛中都要站出来吧。 这边还有朋友就在问这个王俊杰的牙怎么样。 你觉得牙 反正昨天看他在食堂吃饭没觉得什么问题， 固定他那个牙已经固定住了，他是打山东的时候 啊， 对不 对？ 对，然后高时 间 都已经那个什么松动了，然后现在给固定住了，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尤其当你就是突破到内线的，以前内线球员特别容易牙被打掉，还是带这个护齿， 对对对， 外线球员咱们好像很少。 其实咱们中国的球员带的这个还是比较少，对， 不是很习惯。 因为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吧，应该是。 就还是以前打球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注意，是吧？没有这个坏动作，不容易把牙打掉，是吧？ 现在因为这个 CBA 也比较严格，一般的也没有什么坏动作，有那些就是伤到了，也都不是故意的。 这边呢也有。朋友提到，就是确实廖三宁呢是未来很有前途啊，也是咱们球队非常重要的这个新人，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个赛季当中，就是关于季后赛的冲击这个目标，现在呢我们排在第十位，但同时呢，关于培养新人这个环节当中，不管是廖三宁还是王俊杰以及马勇，甚至是李伟浩在上场之后，他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很有活力的。其实，即便是像张帆在球队效力已经算是第四个赛季的时候，也是。其实21岁开始打，现在也只不过是25岁。对于球员来讲，距离自己的黄金年龄其实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这对于咱们球队来讲，的确算是一个还是很年轻的球队。 对， 那在年轻球员的成长方面，觉得老马会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哪些指点？ 我觉得首先嘛，老马还是批评的比较少吧。 啊，批评的比较少。 给大家， 我一直以为他批评的会比较多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要求还不是挺苛刻的吗？ 他跟那个中国教练还有点不太一样，他对外援他比较严格，对外援批评比较多， 总批评那个约瑟夫杨。 对对对，年轻队员首先他给机会，给机会，你要发挥错了他会下来给你讲你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尤其他特别喜欢看录像，就还会把你喊到屋里面跟他一起看录像，告诉你哪边需要进步，哪边需要改正，这样对我们的提高帮助也特别大。 这边王瑞璐也说希望老马呢能够给俊杰一点时间啊培养。其实现在老马在使用王俊杰和廖三宁的这个时间上基本上差不多 是吧？ 对，一场比赛给的时间差不太多。另外这边也有朋友宋彦军说想问问，说老马平时刚才张帆也提到了，喜欢比如叫你们过去去看看录像，分析一下战术，平时说中文多还是说英文多？这也不用你们俩回答，这我就能回答。他中文基本说不明白，就是你带着他去吃饭去点菜，他中文他都没有办法去点菜呢，对吧？战术这东西还得是通过翻译，他还是说英文啊。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可能像孙东龄所说的抓细节还是做的比较细的这么一个教练。那就是你们对老马，我不知道这个余长栋啊特别想这样问一个问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张帆呢他从接触老马就是老马就是教练了，对吧？余长栋不是，余长栋当年和老马当过对立面， 对 对吧， 也差一点当队友 啊，对，也差一点，对对对，差一点当队友。但是就是 等和老马在同一个球队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回想起当年在新疆跟老马打比赛做对立面的时候的那个场面？ 有回想， 看着他越来越胖的时候，想不想就是跟单挑虐一下？ 但是你要说当时要是说我们防他的话，如果他叫个挡拆，我去协防， 嗯， 其实根本就是说对他这个防守特别头疼， 嗯， 你根本就防不了他，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还有那个双外援，还有莫里斯， 对 吧？ 对对对， 嗯， 老马这一点是非常难防的，是每个教练都喜欢的球员， 嗯， 而且他从气质呀，还有领袖方面，都是每个教练需要的。 嗯，就是还会想到就当年跟他做对立面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不想再想了， 不想再想了，啊， 聊过吗？之前 对跟他聊过吗？ 虽然聊天聊过， 没聊过， 啊， 我给他聊过，就说我说我差点和你当队友，他说什么时候？就是在我去山西的第一年， 啊， 然后他第二年因为一些事情他没有签约山西吧，然后我说那年我正好去了山西，我说的那你走了，我说的 就是你打 CBA 的第一年是在山西打那年， 对对对， 正好是老马从山西去佛山那年， 哎，对 对, 对， 是吧？ 对，差点当队友了 啊，嗯。然后，但是最后兜兜转转，当这个队友的遗憾，然后作为对手的这种碰撞，现在在一起又并肩作战，作为主教练和队员，其实这就是咱们 CBA 联赛也职业体育、职业篮球的一个特点吧。当然，对于在后面的第二阶段比赛，想和二位多聊一聊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十五场，比第一阶段呢要多两场球。但是我看了一下赛程，可能啊比第一阶段要难一些，因为我看了一下，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呢，比如说咱们要面对浙江稠州两场，上海两场，一场辽宁，一场广厦。这六场比赛是面对联盟当中现在应该是公认的强队了，这六场比赛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剩下的九场比赛当中呢，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广州，对吧？包括有吉林，其实吉林像刚才张帆也提到了，去年全华班打得也很好，他也是很有天赋的球队。再有就是像青岛，两回合面对青岛，尤其是刚才啊在微信当中好几位朋友在微信里面都提，第二阶段啊很多的球队会有双外援了，实力的对比和第一阶段不一样了。那么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第二阶段咱们的这十五场比赛？ 其实第二轮的比赛我觉得对我们球队来说是一个挑战吧， 嗯， 所有的队伍外援基本上都到了， 嗯， 然后有的两个外援还到了， 嗯， 而且和我们打的这些球队啊基本上都和排名啊名次啊季后赛都有关系，我觉得还是做好我们自己吧，然后全力以赴的去拼好每一场比赛，然后争取不给自己留遗憾吧，然后同时也是做好球队老大哥的一个带头作用，把这些年轻队员啊争取我们就全力以赴拼下来，拼每一场比赛吧，不能保证每一场都能拼下来，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放弃。 嗯，那张帆呢？因为上来之后第一场比赛就要面对上海， 就像东哥说的吧，就他们第二阶段基本上外援也都到位了吧，然后跟第一阶段的比赛的强度啊肯定都不会一样嘛，然后就在场上就体现出来作风吧，顽强拼搏的方面，然后争取拿下更多的比赛吧。 其实你看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有小外援的这个队伍不多，是吧？一共那就费尔德，山西那有一个小外援， 对， 深圳有一个布克， 上海 有个小外援，上海有个富兰克林，但是实际上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小外援来了，那就会对于你们外线的球员可能不管在攻和防当中都会面临这个对立面会进一步的提升，那做就在这方面有没有准备，就是在个人包括老马在平时训练当中会给你们哪些在第二阶段比赛的一些建议吗？ 防守方面吧，主要还是因为外援的个人能力啊，自主进攻能力啊，然后都是每个球队的核心人物吧，然后怎么把对方的外援给限制好，然后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吧。 嗯，因为其实第二阶段呢我们也期待就是北控呢在外援当中啊咱们也能够到队完成一个更加完整的阵容去面对各支球队，那现在还在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吧。我看到在微博当中呢也有朋友说是这个上海球迷， 然后呢总是听咱们的这个北京的体育广播，然后他说说哎好好聊聊，请二位好好聊聊怎么准备大鲨鱼的啊，说我准备去拿一小本儿，然后给记下来之后发给春江大叔现在还没有到准备上海那么细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一个整体上的， 更多的还是练整体吧、 嗯、 然后还没有准备到那个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嗯，但是我想问二位哈，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球队的阵容上因为是有变化，刚才说了很多的新人，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场比赛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咱们十二个人是报了六个内线， 嗯， 对吧，今年的内线的人员储备其实还是人数比较多的。 嗯 那有了这新人的加盟，有了内线的这个人员的储备，老马在这个赛季初的时候他的战术打法上和上个赛季有哪些变化吗？就在平时的训练和在比赛的战术要求这个方面上， 变化还是有的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内线来了一个大哈师， 嗯， 然后加上上个赛季的大肘子， 嗯， 我们还是以内线为主吧，然后从内线然后打到外线，然后我们六个内线的话，其实你看我们人多，其实我们都各有特点吧。 啊，对， 我们几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会上场。 嗯， 根据场上不同的情况，老马会安排我们上场。你比如说需要那个篮下打了，可能肘子和哈斯就上了。 嗯， 然后你如果说需要投篮的，那我就可能上了。 嗯， 你需要更加灵活的，那可能邵杰就上了。 嗯， 你需要组织传球的，那孙东林可能就上了。 嗯嗯， 就这样， 就是会针对不同的 时间段 来 上每个人。 啊， 对， 那在整体的打法上面呢？ 整体打法，我觉得我们还是以内为主吧，因为我们现在有哈士为一个制高点，还有肘子也是一个 五号位 的 强点。 对，他们如果打开的话，咱们一包夹，我们的外线的机会就会更轻松。然后像我们外面几个投手张帆、侯一凡还有马勇这些投手，他们就会很轻松的把这个投篮投进。 嗯，那在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一天三练，又和第一阶段又有一些变化吗？ 三练的话还是主要以就是说我前面说的就是以第一阶段的罚球，然后还有一些投篮，还有一些失误的练习。 啊，在战术的这个打法方面还就是延续在第一阶段的一些要求。 对，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像您说的，我们也在期待我们的小外援嘛。 嗯， 可能现在还是以内为主吧。 嗯当然小外援来了之后呢，咱们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哈，这个来了之后他还有一段的磨合的时间，他并不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有一些球队他是选了自己过去的这个小外援，他来了之后可能相对来讲直接就即插即用型的，也有一些呢这个外援发生变化之后可能在战术打法上，包括像在这个赛季咱们一开始都是内线人员比较充沛，以内为主，然后外线有你们几个投手在进攻，可能外援来了之后会给老马提出一些新的这个课题，就包括其实这个赛季在用新人和成绩上也是一个课题。那第二阶段呢，刚才也说了这个赛程，想问一下张帆，第二阶段这几支球队哈，你要是你选的话，你都期待打哪个队？ 最期待啊， 对，我再给你念一下，我觉得这一共就这几场比赛你应该印象比较深了吧，像上海浙江啊什么的， 我觉得每一场都挺期待 啊。 刚才人有时候要期待打广，就是球迷期待你们打广州争取翻盘， 那是对我个人来讲， 因为咱们也跟广州有一个这个 大家也 这样一个 大家也这么期待，因为现在在成绩上广州和咱们其实是一个季后赛的 争夺 直接的竞争对手嘛。 他期待是因为他的老东家 啊，对啊，所以在第二阶段，但是新疆已经打完了，对，咱们都赢了啊，现在就期待是打广州。那你打广州，现在这个广州队和你当时在的时候其实还是变化挺大的， 变化还挺大的。 对， 他现在郭士强郭指导然后去了，然后对他们的防守啊作风啊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吧。 嗯， 然后他们现在主要基本上每个位置都可以投篮，所以就特别不好防。 就和你 打的时候， 在的时候人员上是不是 人员基本上都变动了，就陈英俊还一直在， 还有陈英俊在， 郑准 啊， 郭凯这三位，别的基本上都变了。 所以还是就 CBA 现在的人员的这个交流，还真的是 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在一个队里面一打就会打很长时间，像余昌栋那会儿刚刚到 CBA 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明显，一个球员想要从一家俱乐部转回到另外一家俱乐部越来越难啊。 对对对， 现在可能随着职业化不断的推进，球员的交流会越来越多，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交流呢，会让每一支球队在实力对比上可能今年和去年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人员的变化，因为教练的变化，因为外援的变化。那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一些球队会有外援回来，和第一阶段的比赛的格局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从球员的角度来讲，你们怎么来看，就是第二阶段当人员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外援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会有哪些球队就是发生一些和第一阶段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打乱 CBA 目前的排名的格局吗？ 我觉得青岛吧， 青岛、啊、 青岛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吧。 嗯，但是咱们跟青岛要打两场。 对，我们其实我们打青岛是两场非常非常强硬的仗要打、 嗯、 对， 因为现在他们的排名相对比较靠后，也是因为他以前就是靠这个 内线的一个达克利·约翰逊，是吧，外线一个亚当斯，一内一外这两个外援，然后带着几个投手在打，他没有这个外援之后第一阶段确实比较难，但是他第二阶段如果外援来了的话 已经来了， 对对对对，肯定是来了，但会在后面的这个季后赛竞争当中会产生一些影响，一个是青岛，那其他的这个这些球队呢，那张帆有没有去考虑这些问题？ 四川嘛， 四川， 嗯，四川哈拉迪来了嘛， 啊， 嗯， 他们战绩也会更进一步， 但是这一说都是咱们第二阶段要打两场的队，是吧？现在想第一阶段要打完了多好。 哦、那咱们第一阶段也打了一些，就是确实还是刚才那差那两场，要多赢两场就感觉心里更踏实一点。 对对对， 嗯、 再赢两场就不一样了、 嗯。 对， 但是呢，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各支球队整个的这种阵容上的变化，也许格局会变得更加的混乱。那第二阶段呢，会给球队带来更大的压力嘛？那你们怎么来面对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首先还是。做好我们自己吧，然后每场比赛其实我感觉不管他有没有外援，我感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也是像四强的队伍，我们也是中上游以上，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去拼每一个对手。 嗯，那张帆呢，对于你比如说从个人的这个发挥啊，从球队的表现你有什么期待？ 个人表现倒没什么期待，主要是球队吧， 啊， 能赢更多的比赛吧。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压力也更大了，那在动力这方面也就更大了。 嗯，其实我们还是想期待一下你个人的表现啊。 对， 就是因为毕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名号，张科比这个名号，希望你能够延续在第一阶段当中，非常出色的发挥啊。也看看时间原因，就时间真的过得是非常快，这个很多的话题可能还没聊，希望未来的时间里面，余昌栋和张帆，包括更多的咱们北控的球员，能够走到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是第一次，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交流更多啊！非常感谢余昌栋和张帆，也谢谢李维。 嗯， 咱们期待着12月25号开始联赛第二阶段比赛。谢谢二位。 好，再会。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晴空静稳，气温较低，能见度略有转差，后半夜东南部还有轻雾，出行注意防寒保暖，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比今天有所下降。另外明天半夜前后到后天傍晚，北风持续发力，风寒效应明显，下周一早高峰体感很冷，请注意提前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预计明天晨练时晴，偏北风1-2级，气温在-3到2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三日，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1天。